起颤抖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暧昧跟你牵着手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

我不要爱情的低潮、会微笑、眼泪不准掉，我很好，后来的你好不好你会知道， I wanna bring you 换他

对话，只能够往幸福出发。 I think I love you， 爱就是这样。 Cause I miss you， 喜欢你善良，陪你去逛逛，会偶尔吵架，吵累了说贴心的话。 I'm falling for you， 爱就是这样。 再去管泪要不要流下来，我也只好默默啃食寂寞，流着痛灌溉。 Missing your part 去爱，渐渐模糊的期待，难道我就这样痛彻心扉，是自己活该。散落在一窗，我在回忆中呼喊，若是自导自演的闹剧，为何美好曾拥怀，就当作分手是因为我们在爱中感慨。如果留不住，我就只有孤独来陪伴。Missing you， 我惨白，突然背叛的未来，那个时间转角你就不在，留意我存在。 Missing you every night， 连星海也嘲笑我活该，我还有什么资格放不开。陌生的看不清等待，谁愿收留我的期待，快来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那么多，将我漫天心血一一。 谁是垃圾？谁不舍我难过？分一丁点赠我。手，我只得千语万言放在你心，比渴望地老天荒更简单，未算罕有谁人又相信一世一生这肤浅对白，来吧送给你要几百万人流泪过的歌，如从未听过，誓言如幸福天伦才令我因你要呼天叫地，爱爱爱爱那么多，给你用力作二十手不舍不弃，还赠送你爱得过火，给你卖力唱二十手真心真意，提高公道因我动容，无人及我，你怎么竟然说 K 歌之王是我？我只想跟你未来浸在爱河，而你那呵欠绝得不能绝，绝到用掉我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Sorry. 字都让人动心。 No， 你就三二三一三我爱你，是不是你真的没开机？有没有看到我转的短讯？是否应该删除你的记忆？零九三二想一想我爱你，你是真的狠下心关机，看着才是因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女低音歌手韩熙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鸡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新宠儿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鸡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

是因为太爱对方， 谁能一开始对爱就擅长，谁能才刚起身就有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心，要你看着我的眼睛，亲口宣判结局，别说不忍心。背叛不需证据，爱情失去魔力，就让你撕裂无奈的心。

同死。实在却像个虚构角色，莫非今生认定陪我来，却去了错误时代。情人若寂寥地出生在1874，刚刚早100年一个世纪，是否终身都这样顽强地等？季会降临赤地，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？邂逅你看守你一起老死，若果不可相约在和平地方，也与你畅游战地。为何未及时地出生在1874？挽着你的手臂，彻夜逃避，漫天烽火失散在童年代中，仍可同生共死。 没有人会相信。 我从来没怪过你，就算那些漫长风雨伤害过我和你，请转移一颗心，逐渐有人化成你，感情总还不是儿戏，相信我还依然爱着你。 时间推我们向前， 我的心却停留在原地。 呼吸，慢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Thank you. 昏睡了，我太累了，我放开了，直到有一天我失去了，太麻烦了，眼泪掉下来了。 呼吸，慢生活，FM 九六九。 经典音乐自在生活。 The minute you walk in the joint, I could see you were a man of distinction, a real big spender, good looking, so refined. So wouldn't you like to know what's going on in my mind? So let me get right to the point. I don't pop my cock for every man I see. Hey, big spender.Little time with me. Would you like to have fun, fun, fun? How's about a few laughs, laughs? I could show you a good time. Let me show you a good time. The minute you walk in the joint, I could see you were a manOf distinction, a real big spender, good looking, so refined. So wouldn't you like to know what's going on in my mind? So let me get right to the point. I don't pop my cup for every man I see. Hey, big spender.Would you like to have fun, fun, fun? How's about a few laughs, laughs? I could show you a good time. Let me show you a good time. The minute you walk in the joint, I could see you were a man of distinction, a real big spender.Let me get right to the point. I don't pop my cup for every man I see. Hey, big spender. Hey, big spender. Hey, big spender. Spend a little time. 为何弄接这困境 Can we try 会跟相爱的怎么相爱。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。